剩一点稀薄的氧气，是否和我继续撑下去？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 没有转过身看你眼神，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想得太深。爱来的时候划破城门，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把你深埋在心里面，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 Waiting for you， 那片海眼看就要让我越来越远，回不来。从此你的不愉快那么遥远，谁听你埋怨？再说一遍，说一遍。用心甘情愿回到大海。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 那片海。 来自罗志祥的小丑鱼，这里是 Murphy 101.5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 Hey hello， 我是 Eric。 是的 啊，今天是12月1号星期四。哎，这个月的第一天，新的开始啊。 对，12月最新的一天，而且呢，这个月不仅是这一年的最后的一个月，而且呢也是充满神秘感、充满浪漫的一个月。 哎呦哎呦，浪漫哈，为什么是浪漫呢？ 因为这个月有圣诞节啊，有元旦啊，对不对？ 哎呀，这圣诞节和元旦就浪漫了啊，不一样了哈。哎，你一说圣诞节，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嗯， 昨天我就看了一个资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呢，顾客在天空中的圣诞老人桌用餐，和圣诞老人一块用餐，是不是神奇？ 我会把他的胡子扯下来。 不，这是一个那个餐厅的效果、 是。 那这个餐桌呢，是被装饰成了圣诞老人的雪橇、他用起重机哈、被调制到50米高空啊、来庆祝这个圣诞节的活动一部分。哎呦，50米，要我去的话，我还恐高呢。 我在想，他这个饭没吃好，要是掉下来块肉，会不会砸到别人脑袋上？ 哎，怎么会这样想呢？ 咱俩去底下接着，好不好？ 不至于吧？ 啊，就是会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蛮有创新性的哈、哦。 如果和爱的人一起，然后在这50米高空，哎呀，然后再想着那个歌曲，叮叮当，叮叮当。 你就不能，你不能把人家唱好点吗？圣诞歌，好吗？ 叮叮当。 好了，今天早上呢，在我们的一开始就为大家送上祝福，希望大家这个12月份呢、能够过得幸福又美满。 最主要的是浪漫哈。 是，然后那个爱你的人呢，能够向你表白。 哎， 一起来度过这浪漫的最后一个月。 那这一送一首浪漫的歌曲啊， 等你爱我。

开心时听歌入耳，伤心时听歌入心。MyFM 100.5，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受 伤是有人去哭，那么一点点的要求向老天祈求，为什么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是一个人哭，怎么那么多的情人都那么伤人，还有谁会为爱守一生。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Hey, hello, 北京时间来到了6:17，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好的啊、今天呢天气还不错。 哦。 你别看昨天晚上是大雾，但是今天呢很晴朗、开车路况也不错。今天全天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1度，全天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呢、是3到4级转微风。 哦，主要是有大风啊，这雾霾就散去了哈。 嗯，是。 嗯、那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西南风微风2到11摄氏度。哎。好像这周的气温都是偏暖和哈， 对啊， 都是10度以上。 是，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好像从这周末开始啊，就开始慢慢的降温了哈。 嗯， 哎，我就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嗯， 你说爱吃辣的地方是不是就会出女汉子啊？ 说谁呢？ 啊，哎没，我这说事儿啊， 我是爱吃辣了一点儿，可我也不是女汉子啊。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昨天就看了一个资讯，在网上看特别有意思。成都的一个女子啊，她周末的时候呢，就开着电动汽车，哎，带着丈夫和孩子出去玩儿。哎，你看到没？那边的出去玩法就是都是女人开着车，哎，老公去哪儿啊？我带着你们去玩呗。最主要的是什么？中途的时候突然电动汽车没电了， 于是乎 那女子就当场把袖子一撸，哎，老公，没事，你推着那个娃娃车啊。我来推车，哇、好嘛！瞬间这女汉子、就推了数百米远去充电。 嗯， 她老公在旁边就推这个娃娃车。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如果真的吃辣子可以变成女汉子的话，也挺好的。就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解决了。 哦，原来在你们女汉子眼里面这么正常啊！ 我不是个女汉子了，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事情也没什么不好。就是会一项技能有什么不好的？ 但我觉得身边的男子应该去推车啊。 也许人家男子比如说有事儿啊或者什么， 没他就 你也这样想、如果这个女汉子她身边没有这个男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说，哎呀、真厉害，真是个女强人、对不 对 我们什么事情要换一种角度去想。 哎呀，这瞬间我就觉得，哎，但是我一直想说啊，这真是厉害了我的姐哈。 对，这个 厉害了， 确实是挺 厉害 的。 特别是网友把那个拍成了一个动态图片，那女汉子直接在那推车，哇，毫不费力啊！ 哎呀， 穿着高跟鞋， 哇！所以大家都吃辣子， 吃辣椒， 多吃一点辣椒啦！记得要来听我们的好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方大同。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要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就要音乐再听到，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越演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 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整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或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进入进到将这个旋律进入心跳，在不能频率频率频道，现在这压抑也在引导你什么都明了，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点享受，黑白渐渐演奏，生命在我前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先打解压，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我的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频率并不明了，像大声压抑也在引导，有什么大不了，慢慢遇见，你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一阵独奏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来自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 嗯， 这里是 Marfi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嗯， 哎，你说宝强的新电影是什么时候上映啊？ 嗯，那时候不是说在大年初一吗？ 啊， 是不是？然后最近我一看，他就是一直是在宣传自己这部《大闹天竺》。 嗯， 然后有那个海报啊，特别有意思，叫做“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呵呵， 哎呦，不是，不是说爱笑的女人，爱撒娇的女人哈？ 是吗？ 对啊，爱撒娇的女人运气不会太差啊。 有这句话吗？ 有这个电影。 真的啊？ 嗯， 撒娇女人最好命。 哦，对对对对对。 艾瑞，你套路好深啊！绕了半天，原来是我最熟知的那一部。 继续啊！ 好，那还有，嗯，其实他还有唱过一首歌，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这种，嗯，也是以这个为主题，就是告诉大家，将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上映了。 哎，因为这个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话呢，也是他当年哈，我记得是应该算是他第一次登上春晚的时候所唱的那首歌。 嗯 嗯，看来是不忘初心的感觉啊。 嗯，是。其实宝强这么多年一直挺不忘初心的啊。 嗯，而且挺不容易的。哎呀，国际红人呐。 但是你知道，就因为他这件事儿产生了叫什么特别火的一种叫吃瓜群众。 啊，吃瓜群众就是因为从他这事件当中。 虽然以前也叫吃瓜群众，但是由于这次大家瓜吃的比较厉害。 太多了，吃瓜的太多了哈。 我觉得大街小巷都在吃瓜， 因为那个时间段好像是个盛产西瓜的季节啊。当然也是盛产 吃瓜啊，吃梨啊，吃馒头啊， 盛产那种事件的季节啊。 是啊，今天呢我们就希望这他的电影能够大卖了哦。 哎，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一个吃瓜群众，来好好听一下萧亚轩的这首《类似爱情》。 天发现爱在接近，那是 心一善，累积成山。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每天做一件善事吧。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哇，特别的温柔啊！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哇哦，嘿，终于回来了啊！ 哦，回来喽！ 哦， 你知道的， 嗯， 奥尼尔， 嗯， 很帅，很酷，个儿很高，个儿 应该是幽默， 个儿很高，有没有？ 嗯， 哦，于是呢，他儿子， 他儿子怎么了？ 虽然 他儿子怎么了？你这样说， 虽然人家儿子就是这个现在还小，但是人家已经长到2.6米了， 嗯， 这个儿子啊，也继承了他自己的父亲。 在篮球方面的优良基因的，打球非常的棒。现在呢，已经是全美最顶尖的高中生球员了。而且呢，几乎所有的名校，篮球名校都说来我这儿啊，来。 哎呦，邀请他哈。 对。 这确实，这也是体现他很优秀哈。他现在是身高是2米06，你想想这么大个儿哈，在球场上应该是最欠缺的是灵活性，但是呢，他是一个全能选手，就什么样的位置都可以打。 嘿呦喂！ 哎，给你普及一下，有前锋啊，中锋啊。 我知道。 啊，是吗？ 还有后锋。 还有守门员，你知道吗？还有守门员，你知道吗？ 你在逗我，对不对？ OK， 其实谢里夫呢，他的优秀也是引起了科比的注意。科比当时就跟他说，就曾经想表达过哈，想在夏季的时候呢与谢里夫一起训练，顺便可以指导一下他的一些篮球方面的技术。 但是你知道，就是奥尼尔就会比较傲气一点 吗？傲气一点。 我儿子已经很优秀了。不用和你们一起训练，不用和科比在一起 啊。其实因为奥尼尔和以前和科比是一个队友嘛，两个人关系特别好，所以就兄弟之间嘛，可能就是哎开个玩笑之类的。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奥尼尔太爱开玩笑了。你还记得去年他捡到小贝的钱包这件事吗？ 啊，这个我记得呀，特别有意思啊。至今啊，我都觉得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奥尼尔真的好，是真的。 就这么巧啊，在酒店里面，在酒店路上是吧？ 对， 捡到钱包，然后一发现，哎， 小贝 的呀，哎呀，然后他立马就录个视频，哎呦，嘿 man， 我捡到一个钱包， 这是这个钱包是你的，然后还会有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一些小记者去追奥尼尔拍他照片嘛，你还记得奥尼尔挡在、站在树后，然后用一只眼睛瞟着这个记者，可是因为他太胖，于是那个树呢一般的树根本挡不住他， 就逗人家哈， 就挡住了半边脸，但那个就是那个邪恶的小表情， 对， 会觉得奥尼尔真的是还蛮可爱的哦。 他在 NBA 这里面是人缘最好，而且是最会逗趣的一个人，是个活宝啊，可以说 真的很喜欢他。 所以他再怎么跟科比开玩笑，科比也说哎呦那无所谓咯，就笑一笑就过去了。真的就这么简单。 大不了下次捡他的钱包咯，不还给他的咯。好了，那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在歌曲当中呢，我们可能也要想要了解一些他和他的故事。 哎呦， 有请萧亚轩。 My FM 100.5。 玩儿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不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人社交会都变成浪漫惊喜。又戴一上你小衬衣，我该怎么定义？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段微妙的关系，期待着有一天我们只对彼此专一，在你身边有种暖意，谁调别的团聚，轻轻走跟着你，起落心中的忐忑，是否会有结果，爱呢一种默契，告诉我该怎么做。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aby, just hold m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take a trip to me, 我们该停留该前进或后退，最不容易心碎。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思路，我是一冰。 我是 Jerry。 干什么打呼噜嘞？ 哎，你说这个 咋困了？ 这个打呼噜会不会传染啊？特别是这个点哈。 当然会了，打哈欠啊，打呼噜啊，困啊，我不是经常传染吗？ 那我就想问你啊，当你很困呢，比如说这种想睡又不能睡的时候啊，你会怎么办啊？ 我就会拽上你一起。 嗯， 艾瑞， 干啥？ 咱们来一场、 啥 生死之战啊。 哎呀，吓死我了，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吗？ 那就不是困了哈、 就是格斗哈。 对，就是我会觉得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困的话、我有两种办法、 一、嗯、要不我们一起精神起来、嗯、要不我也把他带困了、 嗯、啊，哎，如果要是你一个人的话就是很困，会怎么办呢？有什么 对自己下狠手？ 你口袋里面带针啊？ 没有，掐自己，可是掐也不太管用、 啊、对啊， 你知道我会用一种方法。 嗯，啥呀、啊， 你能猜到吗？ 我猜不到啊。 就是一般听音乐的时候，我就会跟着一起， 哦、 就摇头晃脑，对对， 一起摇摆。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台经常在早上的时间当中呢，播放一些快节奏的歌曲，嗯、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时候提神醒脑用的。 给我你的手啊， 嘿，你要是嘿。 行行行，其实今天啊，今天我们就想有这个疑问哈、 哦， 就想问一下听众，哎，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当你很困却想睡又不能睡的时候， 嗯、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是， 嗯，来这个招啊， 赶紧来告诉我们。 哎、 在官方微信平台 TJ 向向我们费米的礼物来继续留言，或者找到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 嗯， 然后都可以在上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或者私信给我们你想要说的一切。哎、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为你送上我们的精美礼品喽。 哦、 哎， 机会不容错过啊！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了萧敬腾，你会发现他最近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啊，他就是经常会随着音乐一起摇摆，有时候还会站到桌子上。我知道大家在开车要注意行驶安全，可是接下来这首歌一定提神醒脑，不管你今天有没有睡饱，这首歌学会我刚才教你那个秘诀，和我们一起摇头晃脑起来， 摇摆起来，福尔摩斯。 So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北京时间来到了7:08了哈，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嗯，今天我们来探讨的事情就是，当你特别困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办嘞？哦，于是呢，我们的其中一个听众说了，这好办，我练就了一身本领，比如说，我就掐旁边的人。你说你困，你掐旁边的人干什么？我要是像你这么学习的话， 刺激。 我要是用你教我这个方式，艾瑞现在可能早就出不了声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就是扭别人一下，但是呢这个扭啊只有一点点肉，是不是？ 哎，你不知道那一点点肉去扭的话是最疼的， 然后还使劲这样转一圈。 哎呦， 这手法我还不太熟，要不 不用这不用啊，这不用啊， 有没有提神醒脑啊？ 不用，真不用，我现在特别清醒啊。 他说这招屡试不爽。 哎呦，还屡试不爽呢， 谢谢你啊。 多次哈，还教会了你什么技能了是吗？ 对呀， 啊，那我这边我看到一位听众哈，他说的就比较，比较稳重一些了哈。啊，他说，我要困的时候啊，做些感兴趣的事儿，就不困了，喝个咖啡啊，做个运动啊，让自己清醒起来。 哎呀， 多么 正能量的人啊！ 嗯， 积极乐观向上。 但是好像我们还是挺喜欢扭一下别人。 因为我试过， 哦，你试过， 你也知道的，就是我天天都喝咖啡嘛。嗯， 哦， 可是不是每天咖啡都管用啊。于是我就决定要试一下第二招了。 我走了。 好了，我相信大家就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掐对方的， 当然了， 是不是？嗯，但是呢也会有其他的听众来教给我们一些他们的一些小秘诀。所以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到底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是什么嘞？ 嗯，在官方微信平台贴上向 MyFM 105来进行留言，或者找到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私信给我们你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都会来随机抽选一位幸运听众为你送上我们的精美礼品。 OK， 好，音乐继续咯。 接下来有请黄渤，临时演员。 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你一定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刺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上天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上天偶尔想起我，

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Music 40，四十分钟好音乐不间断，我是郁可唯。 My FM。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你陪我逛街看电影，你陪我刷牙洗毛巾，你陪我吃饭不吃菜，你陪我洗个泡泡浴，你陪我玩单人游戏，你陪我去梦中旅行。 点离开就不离开。这里是 My FM 105，我是一斌。 哎，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影帝男神级人物 Eric 啊，不是 什么？干嘛呢？ 哎呀， 干嘛呢？你想想， 自己贴金了哈。 Eric 影帝男神级人物哈，梁朝伟，要开始拍电影了， 这才对嘛！ 哎， 真的， 大家记住第一个遍就行了。 你怎么能把我家梁朝伟说错呢？ 是不是好久没看到他了？ 对啊，好想念他哟，想念他那深邃的眼神， 哎，那马上 的笑容。 哎呦，行啊，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哈。 嗯， 就是电影《捉妖记》第二部哈。哎呀，自开机以来就片方就一直连续公布啊，说语言班人马又开始重聚了。 对， 这一次他透露了一位神秘大咖，就没有什么神秘了。我刚刚就已经说了哈，而且已经是证实了，说重量级演员梁朝伟哈将会加盟。 哎呀， 加盟这个《捉妖记二》 啊，是，就是之前景宝和呼巴在一起的， 呼巴， 呼巴， 哎，太可爱了。 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俩都很萌，

我会觉得掐自己这件事儿根本就是对我反正不太受用， 哦，真的， 因为我不太忍心太狠的掐自己， 捏自己，哎呦喂，然后痛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干嘛这么狠心？ 对，就是痛了之后，哎呀，别疼了 啊，差不多就行了。 对，就过去了， 嗯。但是你知道，我真见过我们班的同学是女生，她戴着那个大头针。 天哪，这也太好学了吧！我好疼着，突然觉得。 而且最主要，他坐在我前面，我真的就看到他， 蹬一下就起来了。 我真的就看到他上课的时候，时不时头砰猛的一下抬起来，猛的一下抬起来。 哎呀， 太恐怖了！ 那个自己扎坏了，这爸妈会心疼的。 太恐怖了，我吓坏了，真的。 所以我就教大家一些温柔的方式了，好吧？ 是什么？ 就比如说，看鬼片儿。 看鬼片儿。 嗯，就是你看 哎，真有这样， 出来了， 哎，真有这样， 一下就醒了。 哎，其实我觉得对女生来说的话，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治愈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 我突然想到了， 什么？ 购物， 购物啊， 购物，就是浏览你想要买一些东西。 可是我跟你说，就是购物呢，也要看，看在那个你购物的时候，就是那个价位，能不能够到？ 哦， 比如说 买贵的， 一般你买。 买贵的瞬间精准 了，买三四百的衣服，然后呢，你再浏览那个2000到3000界面的话， 哎， 我觉得那就只剩下困了， 是吧？ 对， 我以为支付一个比较那个贵一点的，然后支付完之后瞬间精神了。 不，我和你说，女生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有底线的， 哦， 再困也不会去拍那个。 哦，这样是吧？ 对对。 我以为是都是。哦，看来还是真是很理智，啊。 不过购物确实还是比较解决问题的。 嗯，能够提神， 啊，困了，底下刷个淘宝，啊，是吧？ 提神醒脑。 好 ，OK。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教我们很多招啊， 嗯， 大家可以适时的学起来。但是大头针那个就先收起来 了，啊哎，就放起来了哈， 啊， 那不安全啊。 是的，对自己好一点，困实在不行，咱就眯一会儿，又能怎样啊？ 哎呦， 对不对？ 哎， 大不了让老师给你叫醒嘛，那怕什么的？哎，顶多说你两句，你比扎坏自己强啊。 嗯，大不了就是把耳机拿出来听听100.5嘛，是不是，啊，听两个人在那砍嘛，砍啊，砍呗， 动手是吗？ 就侃侃而谈呢。 好的，那大家呢听我们砍完过后哈，啊，我们也歇会儿，对不对？ 哦， 为大家送上是来自游鸿明的孟婆汤，喝了它之后保证行动。 好事人啊。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我想换车，最近几天好冷啊，早上起来坐车里冷死了。 推荐你去一汽大众 4S 店，他们有高额置换补贴，置换旧车最合适。 好呀，现在就去一汽大众。 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爱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爱奥特莱斯。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水可以让我喝了不会醉，然而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我流了不伤悲。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才

首来自曲婉婷《爱的海洋》啊，真的让我沉浸在爱的海洋的感觉、啊。 哇 哇 呀！ 哎呦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哎呦，我是一斌。 嗯，哎，其实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主要是想告诉大家是怎样打起精神、有效的、有效率工作起来，是不是？ 对。 嗯， 你知道怎么才能有效工作不？怎么才能不困不？ 为什么呢？ 早点睡。就这么简单。 好冷啊！ 就是你多睡点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嗯。 少玩会儿游戏啊，艾瑞。 还有 少看会儿电脑。 哎，还有什么办法啊？ 就是还有一些， 嗯， 就是我会觉得你刚才跟我说少喝咖啡、哎，我觉得这是你对我的人生最大的抨击。 嗯，其实真的，其实喝太多咖啡也不是很好啊。 为什么？ 因为有专家就提醒说哈，你喝太多咖啡其实伤胃的。 胃是什么？ 胃就是味道的胃、哦、有味道是吧？ 对，就是我知道会伤胃、嗯、但是养成习惯了。可是听说就是如果要是不喝咖啡的话呢，可以用茶呀、嗯、或者是柠檬汁、啊、 薄荷茶， 对，这些去替代一下， 这样是也挺提神的。 嗯， 或者呢就是你看喝不行的话，你就可以闻。 我以为嚼呢。我 不行你就嚼着吃， 嚼着吃那绝对提神醒脑了。 你提神啊，哇、 嗯、 你都说不了话，你信不信嚼着柠檬就说不了话了。 是的嘞。 嗯，或者是可以是闻一些风油精啊、 哦、 精油，可以刺激这个大脑啊、 嗯、 或者是通通风啊，空气，清新的空气。哎，今天的空气挺好的，一定会很醒脑的。 把窗户都打开， 哎， 给你播首歌。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平台的时候、嗯、大家一定要记得留下电话号码，因为稍后我们要反打电话了。 哎，对。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蝶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好像我那么平凡而又深刻。我是一冰，这个最后这词接的好好。 嗯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的事儿。 哎，就是 过两天我们要出去玩的。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全新启动啊。 嗯， 哎， 时间呢就是在这个月。哎，昨天我们还说下个月，嗯、就是这个月了。 好快啊！ 这个月的26号、27号。 嗯、 可能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出发了。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话，赶紧打开官方微信平台 TD 消息 MyFM 1005来了解我们的详细的路程。 嗯，对，现在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哈、 嗯、 大家一起出去玩。 嗯， 那其中呢可以经过比如说毛巾坝呀、国家森林公园、还有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啊、还可以体验达里湖冬天去捕鱼哈、林海滑雪啊、沙漠越野哈、林场狩猎等等好玩的东西啊。 是的，那到时候呢我们也会住在五星级的温泉酒店，去的时候玩累了还可以泡温泉哦。 哎，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就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5856-5990，5856-5990，就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三遍。嗯，好，我知道大家就是这个时刻可能就是着急去打电话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喽。 OK， 来自李玟，滴答滴。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圣路别克塘沽店5981-6889。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不需要耗竞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万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双臂卷着我的天地， 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把方向思，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再说再见，就开始。 为什么？也许你 走，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哦，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谢谢林俊杰。记得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哎，记得我是 Ari 啊。这时候我们要开始反打电话了，抽取幸运听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幸运人会是谁。 哎，你好。 嘿，你好。 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哎、当你困了你怎么办呢？ 嗯， 困了睡觉。 就是主要是不能睡觉的时候又怎么办呢？我看了你那个留言的时候啊，说就是怎么早睡多休息喝咖啡喝茶哈、 啊、只是一个辅助，而且喝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就是强制性的，没有绝招。 哦，强制性不让自己睡哈、 就是、我不困， 强制 我不困，用思维 暗示是吗？ 对对对，就 是暗示我不困，我不困。 对 对对，就是这个工作 我 不完成不行。 然后、哦、通过这种方法就说就 不 睡觉， 必须完成，必须完成。 哦，看来是个 这样。 哎，您是个工作狂是吗？ 不是。 嗯， 没办法。 啊，没办法哈。 因为你自己的工作你不完成，没有人会替你，你只能这样。 好的， 哦，向你学习。 这个精神鼓励法我们已经学会了 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送上的是 MyFM 101.5的限量版的马克杯，也希望你把它用在工作当中，然后为你提升心脑。谢谢你。 好的好的。 嗯， 好的，好 好， 时间关系我先挂线了，再见。 谢谢啊， 拜拜。 好，再见。 哎，拜拜。 还说自己不是工作狂。 嗯， 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的啊，没有人能播报我人完成任务， 一定是很认真努力工作的人哈。 嗯， 哎呀， 是。嗯，然后刚才我发现他和我们这个互动，然后我们告他领奖嘛、嗯、他也特别有意思。再次我们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的领奖的时间都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嗯， 然后他给我们很多选择，我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在市区了，然后我这个是在塘沽了， 因为是以工作为主哈，人家。 哦，对。 嗯， 那你说 是以工作为主， 那你说像他这种就是工作这么认真的人，那谁来领票呢？ 哎， 谁来领奖？ 那就得看他自己了， 那就放弃了。是吗？好吧，我们不再开玩笑了啊、嗯、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提升醒脑的歌曲。 哦， 你要注意了啊，也许这首歌听完过后后面就会有无数车在嗡 嗡 你。对。 什么歌曲啊？ 有请潘玮柏全面通缉。 传说，啊，做好这个的心流，全面走。

脏快要叫出来，想要叫也叫不开。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hey, ，我是 Harry。 是，一斌来点名喽。 OK， 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车友俱乐部，大家都起床了没？好，今天第一个来到这里点名的是大香香，后面呢是老男孩、黄秀丽、轻狂书生、艾瑞爱臭美，对，说的对呀， 怎么又爱臭美了呢？ 后面还有悠悠麻麻、快乐港湾、雪球，好，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来报道，尤其那个艾瑞爱臭美，说的好， 赞他是吗？顶他是吗？ 对对，支持你哦。 哎，怎么今天还好？今天不是我去点名啊。 还有，俺喜欢你心爷没有外套的小恶魔。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听众朋友哈，比如说静享生活，还有闹闹小怪兽可卡米，还有夏天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等等哈啊，很多。哎，对，哎，在这儿我还得顺便说一下哈。就本周五，也就是明天哈 啊， 明天晚上的时候呢，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哎。就是艾瑞会臭美的那位哈、啊，也就我，会出现在东方之珠 KTV 瑜伽铺店，也就是滨海新区新港2号路那边哈、啊。去那边我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还是老套路，就是发礼品哈、 啊。哦，那真的很不错呢。 对，到时候看那天晚，明天晚上吧，看哪些人会在 KTV 里面，然后会唱歌，然后我会随机的推开哪个包厢的门呢？哎呀、来个精彩的邂逅啊，不对。偶遇啊， 哎呀嚯、真的、那我们的女听众要赶紧去咯。 嗯，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大家明天呢在互动的时候啊，也可以点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王若琳亲密爱人。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 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拒绝酒后驾驶，让我们行动起来。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这一次机会，要觉得完美，敢不敢敌对？千万别退，什么叫谦卑？别说神东归。困难的气就打破了自己权威，真害怕你费力不起那些墨守成规，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真爱不信那些所谓绝对孰是孰非，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接近被风化解，谁还擦不言论语，在我眼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Hey, hello, 这里就是好音乐音乐快速路，我是瑞。 我是一斌。最近呢张艺谋的电影长城正在火热的宣传当中。然后他的这个女儿的导演的最新的电影28岁未成年，也在北京举办发布会了。 哎呀， 你知道这个其实 女同党哈。 对，然后我看了片花也还不错。 不错哈，28岁未成年吗？ 对啊。我会觉得其实这种青春片啊，而且是他女儿导演，就更加值得关注一点。 哎，对，确实这次你像他女儿这次导演啊，叫张默嘛，他就携主创的一些演员，比如说倪妮啊、霍建华呀、马苏啊等等哈。更有趣的是，你看张艺谋导演的新片《长城》是在12月16号公映。那几乎他们俩父女这两个是同档较量哈。 哎呀，我不替人家担心，什么谁赢谁输不都是人家的钱， 都是自己家里面的， 对，都落回家。 所以说这个12月份也是充满了话题感。 对， 那时候看了长城啊，再看这个他女儿演的， 对比一下，拍 的比一下，肯定会有一个比较的。 是， 会有没有觉得他继承了张艺谋的一些优良传统啊，在电影上面有没有一个新的突破啊等等。 那照你这么说我应该继承很多啊，我不是他女儿，但是我名字跟他差不多。 亲戚。 对啊，作为他的亲戚。 亲戚都是姓张的啊。 我应该也蛮有才的。姓张，张艺谋，张艺斌。 哎呦。 对啊，接下来我替我们艺谋说句话啊，大家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下，好吧。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清芳，举棋不定。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啊奥特莱斯首届棉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啊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咻咻，我的马车啾啾啾，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咻咻咻咻。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 要什么？ 害羞的距离让人发笑。 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炫耀！别再顾念神秘和顺序，太浪费力气。音乐节拍随心而去，趁我现在释放魅力。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 是 Jerry、嗯、哎，我想问一下，你平时不是喜欢看漫威吗？ 对，我可喜欢漫威了。钢铁侠是不是啊？ 等 美国队长是不是啊？ 哎，其实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 有钢铁侠， 万磁王， 什么？ 万磁王，因为最近我在看一个新闻，一个资讯哈，就是在波黑呢，有58岁的男子哈，他在8年前看电视的时候，发现一位妇女呢将一个大勺子吸附在自己的身上，后来你猜怎么着？他也试着做了，然后呢，这个勺子也吸起来了， 真的、哦。 嚯！然后那时候他就发现，哎呀，我也有这个超能力啊！ 嚯！ 所以他将这个超能力呢。就展现出来了，自己的身体可以吸附不只是汤勺啊、遥控器啊，甚至是熨斗啊、烟灰缸、酒瓶都可以啊。 哦， 名副其实的万磁王，好像比万磁王还厉害啊。 万磁王，我刚才一直没有听清你说那个词， 那是什么？ 就是磁铁的磁是吗？万磁王 啊， 哦， 但是他好像比较厉害啊，烟灰缸什么东西都能吸起来，啤酒瓶啊， 就是什么都能吸咯。 对哦， 真是很厉害啊， 相当厉害，那可不啊， 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干嘛你也要试一试吗？来吸一个，吸一个， 我要把话筒吸走。好了，真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小瞧那些有超能力的人， 哎， 没准哪天在马路上突然间就把我们正在开车，哎，就把我们 吸 走了， 哎，车怎么动了？ 有时候生活当中其实就是缺乏这种浪漫的想象， 哎，浪漫一点挺好的。 对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今天工作好多呀，有这个要忙，那个要忙。但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呢，你却可以和我们一起 天马行空的那种感觉。 穷浪漫。 哎， 有请杨坤。 那天走过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你听的音，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太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饭的只有吃饭习惯，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记得那天走在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习惯，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 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紧握。 岁岁年年，年年月月，长久的爱恋，一起分分秒秒，日日夜夜，一样有感觉。和你忙忙碌碌，庸庸碌碌，平淡也情愿，我们风风雨雨，生生世世，爱到最极限。 好，浪漫回来啦！这里是 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在网上一直刷屏的，就关于丢书大作战吗？ 对，就是上次我们说的，就是把书啊放在地铁上，然后呢，其他人会继续过来读。 哎，对，是你跟我说到这事儿哈。但这次呢，他已经是登上飞机了。而且就是我们天津的 飞机上丢啊。 这次呢，最近呢，天津飞往三亚的航班就上演了一个丢书大作战哈。当班的乘务员呢，就提前将这些漂流书籍啊放置于旅客的座位上，就开启了这万米高空这种阅读时光哈。 那其实还挺浪漫的。 对， 如果在高空当中，然后阅读到一个浪漫的诗歌啊，或者一篇爱情故事啊， 哎呦， 就觉得哎呀， 通过一本书，然后上面发现，哎，某某某我喜欢你，哎呀，浪漫的邂逅啊， 哎呦， 邂逅。 然后还会有就是什么，北京遇上西雅图啊，你就会觉得你即将开始的这段旅程很浪漫。 对啊，北汉也是因为一本书啊。 北京爱情故事哦。 对啊。 对啊。 也是因为一本书。 要不咱俩写个剧本去吧。 挺不错的。 挺好，对，所以呢，刚才不是告诉大家，就是生活当中要充满浪漫，充满了这种对于未知的探索性，就像我们的好音乐一样，一直就希望 好的时光， 对，带给大家，总是短暂的，是吧？ 哎呦，说到这短暂的，我们是不是这个点得下班了呀？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去寻找那些浪漫的氛围喽。有请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Party， 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明 天 见 喽， 拜拜。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购，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